发表声明，指前外交官康明海和商人迈克尔被任意拘押，并对审讯程序缺乏透明度深感困扰。中国驻加拿大大使馆批评声明是错误，对此表示强烈不满和坚决反对，强调两名加国公民因为涉嫌危害中国国家安全犯罪被依法逮捕和起诉。天气方面，一股较潮湿的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随着覆盖该区的云带转薄，本港下午大部分的地区气温上升至到26度左右。本港地区大致多云，听日早上有一两阵雨和薄雾，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2至27度，吹和缓偏东风。展望周末期间日间相当温暖，早上沿岸有薄雾，星期日稍后北风增强，下周初早上显著较凉。室外气温25度，相对湿度76%。香港电台新闻及天气报告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系报29405点，升371点，总成交1745亿几。上证综合指数3463点，升17点。深证成分指数13963点，升154点。部分活跃港股，腾讯控股640.5，升16蚊；阿里巴巴233.6，升11蚊；美团337.4，升12蚊。微盟集团18.14跌3.96，小米集团26.2跌5仙，港交所470蚊升15.4，盈富基金29.65升3.6，信宇光学科技195.8升16.9，中国平安95.95跌7毫，快手317.8升5.4。外币对港元现价：美元7.765，英镑10.845。瑞士法郎8.399，欧元6.063，加元6.26，新西兰元5.617，欧元9.277，每百日元对港元7.117，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3.77。日经平均指数报30216点，升302点。港金现价报16100蚊，比上日收市升3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36.74美元，卖出1737.25美元。经济行情报告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首先同你睇隧道情况，红隧港岛过去九龙告示打道东行嘅龙尾喺演艺学院，西行过海嘅龙尾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嘅龙尾喺香港仔隧道嘅管道出口。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的龙尾在康庄道桥面，漆咸道北过海和去尖沙咀方向龙尾都是排到过了温思劳街。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跟住维园落桥位的段多车，龙尾去到海丰园。在九龙方面，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九龙城回旋处一段比较车多缓慢，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律伦街是挤塞的，龙尾过了太子道西。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那段龙尾接近果栏。新界方面，在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新墟街市对出是比较车多的，龙尾接近黄珠路，而黄珠路出去屯门公路方向近住友爱村那段挤塞，龙尾近龙日村。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清水湾道打鼓岭新村去西贡、三号干线七号码头去荃湾、林锦公路陈心记来回、朗天路榕苑路来回、沙头角公路军地北村去沙头角、赤立角南路回旋处去国泰城。最后啦，揸车嘅朋友要留意今晚日落时间傍晚嘅6:34，听朝早日出时间早上嘅6:29。依照法例规定，日落之后日出之前行车必须要开着车头大灯。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CHK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Radio 2 香港电台第二台劳工处展翅清洁计划联合制作另一种可能，展翅清洁超新星。 我是骚动音乐的芬晨，我想将林家谦的 Just Carry On 送给各位展翅清洁超新星，希望大家 carry on 他们不放弃的精神，应付人生的各种挑战。 见证一班年轻人勇敢追梦的心路历程，立即登上香港电台第二台 YouTube 频道收睇另一种可能，展翅清洁超新星。 流行性感冒是由飞沫传播，预防流感要打开窗户，保持室内空气流通，注意个人和环境卫生，勤洗手，打乞嗤和咳嗽时要用纸巾掩住口鼻，有呼吸道感染病征就要戴上口罩，病情持续或恶化就要睇医生。为了保护你和屋企人，每年都要打流感疫苗。 家家防流感，户户健康又开心。 正所谓钻石恒久远，一火永流传。哎呀， 你跌咗嘢啊！ 我只钻石戒指刮花咗。 真嘅钻石点会咁容易刮花呢？你老公好明显买咗假嘢俾你。 听讲啲嘢花咗系有办法修复噶、哦。 咁就要听实星期日晚八点半，香港电台第二台，周家俊、赵善恩、李慧贤主持嘅 STEM 想创实验室。今集我哋会讲下硬度啊。 咁如果系个心花咗，又修唔修复到呢？ 呢、這个要揾你老公、啊。 CIBS 绿色创新园话你知，废弃车胎唔系垃圾， 我哋就可以将啲车胎变咗做原料啦，去代替煤啦。佢个烧嘅 burning point 其实仲好过煤。 校长早晨话你知，人人都有自己嘅长处。 其实每一个人都有唔同嘅潜能，最重要咧系俾一个目标佢，只要让佢发挥唔同嘅才能嘅时候，佢永远都系会嘅成长咧系超乎我哋嘅想象。 CIBS 就系社区参与广播。 星期四骚动音乐 翻嚟，有两位非常之心虚嘅主持方胜同埋艳琼。 做咩咁心虚啊？ 因为我哋今日全城点歌大行动，点歌嘅对象系想减肥嘅自己。我哋而家两个都非常之羞愧，因为得个想字嘅就系我哋呢啲人啊。 想我都好想好似减咗肥嘅自己。运动唔使做，脂肪又唔知点样。 哇，你在改词方面都有一手、哦、不过你个人不好癫神、哦、好啦，回来讲这个呢就是全城点歌大行动已经出了 post 了，就是呢即是嚟緊夏天就嚟到啦，身上的脂肪和肥肉已经冇办法用这个长袖的衫裤去遮掩啦，我哋要接受命运。 我真的有这个担心。好担心。 于是乎这个时候呢就应该是一年一度的减肥的高峰期啦。咁但是呢即是减肥高峰期咋嘛，即是大家都是想减肥咋嘛。咁到底最后几多人成功呢，是一个即是未知之数嚟嘅。 是啊，所以你有啲乜嘢同想减肥嘅自己讲呢，又或者你曾经想减肥而家你成功咗。 是。 嗰时成个过程各样嘢有冇啲嘢可以同我哋分享一下。又可以揀直歌啊。去讲下咁样，咁可以喺我哋嘅 Facebook IG 嗰度留言啦。 系啦， 好啦。 咁正因为呢个话题咧，我就问下波成，即系我就讲啊，讲减肥啦，之后嗱讲讲下就讲到食物啦，咁样。咁就我哋最近咧就知道台湾有一单非常之好笑嘅新闻， 鲑鱼之乱啊。 系。 咁就話算咧，有一間香港都有嘅好出名嘅壽司嘅連鎖店啦。咁佢就出咗一個活動， 係啊， 就係如果你個身份證上邊咧有鮭魚啊，即係我哋所謂嘅三文魚啊，嗰兩個字係 exactly 係嗰兩個字，你就可以免費食一餐佢哋嘅壽司。 系啊，我又揾翻咧，佢如果有一個同音字咧，就九折；兩個同音字咧，就半價。 系啦、啊，嗰啲就，但系總之就，如果你想免費食咧，就 exactly 係有鮭魚呢兩個字。咁但係其實咧，即係喺任何情況底下，就算你老豆係出海捕魚嘅人類，都冇可能係會改名叫李鮭魚啊，或者叫陳鮭魚啊咁樣噶嘛。 鮭魚啊！ 咁但係因為喺台灣咧，改名一次淨係需要50蚊台幣，即係十零蚊港紙。於是乎咧，就好多人咧喺呢兩日咧，係急急腳去嗰個户政處度咧，改咗自己個名，真係改成有個好似叫劉鮭魚、 鹽鮭魚啦，或者優鮭魚、 優鮭魚。 但你計翻條數咪抵咯，我俾十零蚊港紙，我全單免費喎、 啊。係啦，咁有個人就直情 po 上去自己社交平台度，就講話自己用咗50蚊台幣食咗9000多蚊台幣嘅壽司。 哇！ 同埋嗰間連鎖壽司，即係大家都傳嗰個質量係唔錯噶嘛。係 啊，排曬隊下面嗰間都。 係啦，即係樂富嗰間。咁所以其實喺咁嘅情況底下咧，即係大家就不斷地講緊。我同 boss 就讨论咗，你为咗食啊，到底可以付出几多？跟住我哋两个就发现，哇！喺呢方面，原来我哋两个都叮当码头噶。 系啊，嗱、啊，如果用翻头先个例子，我肯定改硬啦，因为我改咗做鲑鱼， 系 我食完之后转翻原名啊， 系 即系诚意都好多，其实好平啦个价钱， 系100蚊台币，25蚊港纸。 你当过海搭的士来回咁计啊，其实都好抵啦。 系啊， 所以系个心态上喺呢单嘢咧，我已经一定会咁做噶啦。我话你听，毫无疑问。 你嘅出色咧， 喺晒呢度。 哇，你睇我尾指指甲嗰、那个边啊，咁大啦。 嗰啲污糟嘢咋，唔系嗰条白色边，系白色边侧边嗰粒污糟嘢。 因为我寻日剪咗指甲，所以个白色边好油而家。 我以前都试过。嘅 吓啊改名啊 唔系改名为咗食嘢都好黐线嘅，仲要都系食三文鱼真系嗰时拍 系咪名将啊？ 唔系香港食嘅，大陆食嘅。 哇！你而家唔止出色啊，但系你嘅胆量同你嘅出色系成反比噶，好大胆啊！呢位少年， 仲要唔系沿海地方啊，喺广州啫。 喺个内陆地区，你真系唔知佢啲三文鱼系 咩嚟嘅咧？ 唔系可能只系一个叫山文嘅，叫 Simon 嘅人煮嘅鱼，佢哋就已经可以叫做山文鱼。 你知无奇不有系咪先？Simon 鱼 点啊？你嗰、那个 好似系广州嗰阵时就拍港台节目啱啊，参加DJ 生还者比赛。咁天行者嗰一 part 嘅比赛就系翻大陆。一段时间，咁其实因为经费得咁多，所以要悭住使啊嘛。咁有一个晏昼，你当我哋 settle down 喺一个住嘅地方，我哋就同埋成个 crew 去周边度睇下附近有啲咩特别嘅嘢睇下。就去到一个商场，好大，系啦，大过成个有一成嗰啲咁样好嗰只规模嚟嘅。系、 哦、 啦，空间好大嘅，冇人嘅，啲铺。得两三成系有铺嘅啫。 OK， 明白。 咁啊，行到咁上下，突然之间见到有一间嘢，哇，好靓喎！个装修好似嗰啲日式嘅铺头。 系。 就去望，哦，食嗰啲你当居酒屋或者食寿司嗰啲咁样，哇，几有趣喎！望下先，唔知喺内地食呢啲几多钱咧？咁，跟住就发现要劲食大菜。仲要系我哋都佢嗰个比赛日期系喺我哋仲会 stay 喺呢个地方嘅日子，即系我可以报名嘅。 哦， 系啦，即系唔系佢一个月后嗰啲，系几日后。咁然后我哋对个 schedule， 跟住同导演讲，哇，我哋可唔可以参加啊？咁样，喂，你有嘢拍啊？可以咁样嗰啲啦，类似。咁同埋头先个前次系我哋啲经费系好紧张噶嘛，悭到一餐梗系一餐啦、 啊。唔系，但系唔使钱报名嗰啲咩？ 唔使啊， 定系话食唔到几多就要俾钱嗰啲？ 唔使噶，都唔使噶。不过只不过你食到咁上下一个数就会有奖咁咯。但系如果你食唔足嘅，食好少嘅咁，其实都 OK 嘅。 哦， 系啦，即系都可以就咁报名嘅，唔贵，唔系唔使钱啊，其实系根本就， 哦，即系你个人肯够胆去， 系啦，你去得噶啦，再加上头先个商场嘅人流，大家都知啦。 咁我明啦，都系一个胆量嘅大赛啫，佢胃口唔系重点。 于是乎，比赛前一晚咧，积极备战，唔食嘢。 你呢啲咧，同我人生，我記得第一次同啲 friend 去食放題咧，係一樣噶。嗰一日完全唔敢食嘅，就係、是、為咗等夜晚呢一餐。 係啊，喂，嗰日晏晝比賽定個點零兩點嗰啲，朝早唔食嘢，跟住就哇好肚餓去到啦，咁啊好開心啊，同埋另外個即係同行嘅朋友，咁我哋就比賽噶嘛，兩位參賽者就參加呢個比賽。跟住好啦，埋咗位，佢真係好正嘅，有一張台擺喺度，然後就會有個主持人講嘢。好啦，咁多位參賽者就企好咗，呢個時候我哋就會成盤嘅壽司攞出嚟，就係、是、三文魚壽司。搬咗出嚟之後就，咦？啲豉油同埋 wasabi 咧？ 嚇、啊！ 冇豉油，冇 wasabi， 即係你要齋食啊！ 係啊！跟住我哋就哇咁差好远、啊，我食系咁食寿司，你冇豉油入口嗰个好滞，同埋好辛苦， 同埋冇 wasabi， 其实系几漏嗰一啲鱼油咧，我觉得系几容易觉得滞。 就算冇 wasabi 都唔紧要，你俾豉油我啊，大佬，豉油喺呢一刻就变成好似润滑剂咁，要令到嗰啲嘅三文鱼寿司可以快速落口啊嘛，落肚啊嘛，佢冇咗， 即系斋寿司斋三文鱼寿司。 Oh、有杯水咁咯，但你知唔系嗰件事， 系咯， 跟住就咁啊，叮叮叮就开始咁样食，哇！我真系未试过食三文鱼寿司食得咁痛苦，就是、因为冇咗嗰个豉油。如果你食刺身，其实如果你大量食刺身，有时食放题，你都会 feel 到嗰啲三文鱼嗰啲鱼油，其实你好密集咁样食嘅，你个口都系会好多 好腥、啊， 好腻噶嘛，嗰种感觉，跟住仲要连埋饭食。 Oh my god！ 跟住 我嗱，呢个系我嘅推测，点解会冇豉油冇 wasabi 咧？就是因为豉油和 wasabi 的成本仲高过碟寿司，仲高过啲米和鱼，我想讲，所以佢唔可以俾豉油和 wasabi 你。 其实呢个第一啦，唔出奇啊呢、這个。第二就是佢唔可以令你食得咁舒服咯，即系你估你嚟真系叹咩？其实佢一个 promotion 同埋佢减低成本啫嘛、 啊。 如果你食晒佢啲寿司咁点算啊？咁 啊，你啊 ，OK。 咁跟住嗰次其实我都唔系食咗好多，应该食咗三十零嚿到啦，廿零三十嚿啦。但你谂下，我系饿咗咁耐，都只能够食到咁嘅数量。去到中后段仲有时间，即系主持，好啦，我哋仲有最后一分钟啦嘅时候，哇，好辛苦，我顶唔住啦，好。 我可以问一下，你翻去真系冇屙啊？ 冇事嘅，我记得，冇、 哦、 事嘅， 果然年轻啊，身壮力健 啊，我都觉得系啊。 你而家试下再嚟多次啊！我真系可以搵人担架担住你出去都似唔差唔多啦。 呢个但我觉得好过瘾啊，有得玩啲劲食大菜。 但系呢个真系算系为食付出好大嘅一样嘢嚟噶。 系啊， 我都唔知道原来你即系你个人冇出声我知啦，我估唔到你个人咁大胆， 咁冇脑。 为咗饱而不择手段啊！我以为得我系咁啫，我终于搵到今日嘅同类啦。 你有冇啊？你有冇咁黐线啊？ 嗱，即系真心哦。競食比賽咧，我而家無緣參加嘅，因為其實我成日都覺得我唔係食量取勝嘅。但係咧有一件事咧，其實係我人生當中一個傷口嚟嘅。咁係發生喺中六嘅、 嗯。 中六咧，因為文理已經分咗班啊嘛，所以其實我哋嗰班人咧就感情好好嘅，都全部都係文科生，大家 tick 嘅嘢啊，即係有好有共通話題啦咁樣。咁因為我哋嘅課室又係唔係一個正常嘅嗰啲普通嘅課室，係一個工具室轉咗俾我哋做課室，所以我哋課室係好大，我哋會喺後面打邊爐啦、打乒乓波啦，即係呢啲活動某程度上都增進咗我哋嘅感情嘅。咁我就記得有一日嘅 lunch 都係開學冇耐，有一日嘅 lunch 我哋就成全班一齊，講緊係即係接近三十個學生一齊嗌 pizza 外賣。 哇 我真係我人生未見過咁多 pizza， 佢係我哋講緊我哋攞咗所有啲台咧拼埋一齊打開曬咁樣，即係有一種咧啲長嗰啲宴嗰啲飲宴嗰啲咧好長嗰啲好高級嗰啲，之後排曬，不所有都係 pizza。 哇！鋪地下好攞嚟。 係啊，即係所有都係唔同味嘅 pizza 咁樣，哇！即係個個覺得好開心，好過癮。咁但我唔記得咗嗰陣時係仲未出資深批呢樣嘢，定係因為我哋即係都係學生哥，未咁多錢加錢做資深批。咁其實就係冇，唔係全部都係資深批，好似係咯，冇乜資深批嘅，所以個邊咧，嗱呢個係一個冇衣食嘅行為啊，即係我唔係話我自己有衣食，但係個故事真係咁嘅，就係有啲學生咧，即係有啲女同學啦，佢就食食下就開始唔食嗰個批邊啦。 就係食嗰啲餡啊， 係啦，唔食個批邊啦。跟住咧就見到佢係食之前已經將個批邊搣咗落嚟擺喺嗰度啦，咁樣。咁可能大家會覺得，即係同班同學感情又好好，又即係冇乜人會出聲阻止佢咁樣啦。咁於是乎佢就一路搣個批邊落嚟食。咁你見到佢有食咗兩三嚿咁樣啦。咁食完之後咧就開始執台啦。我就同另外一個女同學喺度執台。 咁執台嘅時候咧，我哋兩個又見到，即係可能有個其實唔係好多嘅咋，五六塊嗰啲批嗰啲批邊喺嗰度擺住啦。我嗰一突然之間覺得，哎呀，好冇衣食，好嘥啊咁樣，我就攞咗起嚟食。因为我哥唔知道，我哥我就觉得我好冇衣食啊！我觉得哎呀，就咁抌咗佢真系好嘥，仲热噶，仲软噶，即系仲唔系话好难食嘅状态咁样，咁我就攞咗起嚟食咯。 所以啊，严琼以往嘅朋友啊，你知唔知点解而家严琼搞成咁啊？就因为你当年唔食晒啲嘢，佢为咗保护地球。为了珍惜食物，所以他吃光你们不吃的东西、啊、 你真的是跟着跟我一起执台的女生就很害怕，她说阿琼你不饱啊，你早响啊，你做什么啊，你跟着我就一路吃，我就不是，我觉得真的很没意思，我想吃埋她这样，我就真的吃光那些批边、啊、但我想说我吃光之后我很记得我整个下午都很不舒服、 嗯、 因为其实那些就是一块面粉这样，就是你吃了这么大堆面、啊，跟住你飲埋水咧，其實佢可能下晝就喺呢個肚入邊漲緊噶啦嘛，我就覺得我成個下晝都好唔舒服咁樣啦。跟住咧，我唔知點解，你知學校呢啲嘢咧，即係學校以鵝傳鵝都係一個好勁嘅地方嚟噶嘛。傳咗大概一個星期到啦，有一日 Miss 的咗我去辦公室問我。佢話：阿瓊，你屋企呢排點啊？屋企呢排點？我好好啊，做咩啊？咁樣，你知唔知點解佢會咁問我？因為 Miss 話傳到去佢嗰度嘅版本，你知唔知咩係咩啊？係好多人見到阿瓊食二手花。 佢屋企近排唔知咩事，好慘啊！嚴琪 食二手飯啊佢。跟住我就哇，以讹传讹真系一个好恐怖嘅事情，因为 Miss 真系好关心我。嗰日仲有一个历史老师，佢同我好好，佢就都唔系，即系屋企如果有咩事，真系唔怕同 Miss 讲咁样。跟住之后我冇，屋企呢排好开心，我做咩事咧咁样？佢冇，有啲同学即系同我讲话，见到你食二手饭， 但你好担心啊咁样。 跟住我直情咧，我系用咗成个零两个星期，我先谂翻起，哎呀！即系个二手饭嗰个源头系啲乜嘢咧？谂下，应该系个批边所以你知自此之后，我就好憎食披萨，同埋我好憎食披萨唔食批边嗰啲人。而家边个唔食批边，我就严厉举证吓，食咗佢啊！唔好谂住留俾我。 我点会估到你个故事发展成咁样样咧？唉，搞到我都唔知道。 因为唔系呢个真系算系我为食付出，哎、但系呢个都系我为食付出咗最大嘅一个牺牲啊！你明唔明啊？即系有一日老师好关心我，系咪食紧二手饭？而我真系唔系好知道到底嗰、那个，即系大家点解会咁关心我？好担心严琼唔饱啊，要食二手饭呢件事。多谢咁多位喺中学时候就已经关心我饱唔饱嘅同学啦，系咪？ 系啊，所有识严琼嘅朋友，我讲一样嘢俾大家听啊。你见到严琼系咁食嗰啲二手饭咧，你唔需要担心噶。你真的要担心嘅系你见到佢唔食嘢嘅时候，冇嚟精神摊喺度，你先需要惊啊。然之后你问佢阿琼，你冇事啊嘛？然后佢仲要答你冇嘢啊。嗰下你啊真系应该要惊啦。 没有钟情谁的歌。整理睡床，没有心烦了风波，没有多言谁安装，没意识徘徊空房，无人在短信上谈希望，没谁想倾讲，只想感觉我不是我。色太多，疑惑痛楚，翻开地图没寻获。人生终极糜烂童话，或昨天已失去乌托邦。没太多理想，太多期待，结果身轻一人看看咯，不错。没有钟情谁的歌，没有空 风波，无字没想太快乐。在野窝，有我，有手，有酒，有口，有歌。从那天我便明白，无用太多开心，若然未寻获。 听紧嘅有黄海日嘅呢首派台作品，叫做《没什么》。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五点半由幸伟雄报告新闻。接种了第一针科兴疫苗的人士，最快下个星期陆续会接种第二针。政府专家顾问、中大呼吸系统科讲座教授许树昌话：，若果市民接种第一针之后已经出现呼吸困难、出红斑、嘴唇红肿等严重过敏反应，就不适宜打第二针。被問到若果接種第一針之後出現過敏反應，轉打另一款疫苗是否可行，許樹昌說需要再評估。他舉例，若果第一針是接種復必泰疫苗，當中包括可引致過敏的成分，若果想轉打另一款疫苗，必須先知道自己究竟對什麼物質敏感，對什麼物質過敏，應該先諮詢專家做評估。至於美國強生疫苗是否值得考慮預購，許樹昌認為是可以，因為這款疫苗只需要接種一劑，暫時研究所見亦都沒有特別大的副作用，相信政府會參考相關數據再作考慮。一名37岁地盤工人前年以網名金正恩在社交專頁聲稱警方在新屋嶺扣留中心輪姦女示威者，煽動他人包圍新屋嶺，被裁定一項煽惑他人參與非法集結罪成，被判160小时社會服務令。律政司不服罰刑罰過輕，申請覆核，上訴庭改判被告監禁13个月。上訴庭裁定原審裁判官原則上犯錯，明顯判刑過輕，考慮犯案手法、被告的貼文內容、針對執法人員的攻擊可能引起破壞公眾秩序的風險，認為即使被告沒有案底，亦都必須判以監禁式的刑罰。考慮到被告已經完成40小时社會服務令，最終改為判監禁13个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杨洁篪、国务委员兼外长王毅率领的中国代表团和随行人员抵达美国阿拉斯加州的安克雷奇，应美方邀请参加中美高层战略对话。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和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代表美方参加对话。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说，美方近日在對話前作出一系列涉華的消極言行，時機耐人尋味。中方同意參與美方建議的對話，體現中方對改善中美關係的誠意和建設性態度，重申中方在涉及主權、安全和核心利益的問題上沒有妥協和讓步餘地。趙立堅強調，對話能否有成果取決於雙方的共同努力，試圖進行咪高峰外交、拉帮结派对华施压是枉费心机，毫无用处。赵立坚说，中方期望通过今次对话和美方充分沟通交流，推动中美关系健康稳定发展，但不指望一次对话可以解决中美之间所有问题。

记得留意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六早上十至十一，方子豪游学全世界。 唱着在时代交错的歌，可以就此不负你我，人生的可以不需要很多。 郭成，迟到方面呢，你都是惯犯嚟噶啦。你用过最离谱的借口是啲咩啊？ 试过有一次，我约咗朋友吃早餐，我跟他讲，我以为我已经同你吃紧早餐添，原来我发紧梦啊，哈哈。我觉得呢个是我发生过最离奇的一次迟到的借口。但我每次都坚持不是藉口，因为真的我发紧梦，以为自己同佢食紧早餐。 一直预告喺月爱到临，请你静候。 水旁心意，丝丝水求救啊！ 全部统一的借口。 巴拉巴拉巴巴巴巴， 明明系劲近，都仿佛好远，太荒谬。迟迟亦未到，我若不接受，解释咗点回流？其实点解揾你继续励志？其实点样都会迟到早知，无论终点几近，继续励志，可否尽翻一次？手表即使几句好，大金转路。 就人声乐团 Sensor 的新派台作品叫做《捉贼记》。 嘿，讲一句爱到死，讲多句爱你一世。呜呜呜呜呜呜，嘿，不相信爱会死，可相信自己。呜呜呜呜呜呜，来计清楚有错目的，替你放低，还计清楚要。诚诚实实与你一世。 谁陪谁废，和谁无言有谁陪谁起个誓，愿浪漫一世。你讲一句爱到死，讲多句爱你一世。你不相信爱会死，可相信自己。来听清楚我咬你，愿意耳仔，还看清楚你叫我有姿势。能记清楚才怪，承诺很矜贵，但求能越界，路越美丽，诚诚实实与你一世。 如果有一个人呢，你每次约佢，佢都有藉口甩底或者迟到嘅话， 变卦很快，世界很怪，谁在叫你乖乖？到处很荒诞，更要高。 一个成日都迟到甩底嘅人，同你讲爱你一生一世，你会唔会信佢？听过有 Era 嘅呢首派嚟作品，叫做《I Promise》。所以揾藉口又好啦，讲 sweet 嘢都好咧，一句说话你唔好睇小佢，因为人格嘅嘢系会累积嘅。以后呢想清楚先至好讲。 大话越被放大，越混乱越被贩卖，通通都博我戴羊群舞摆。事实若未够坏，就尽量越做更坏，通通都要刮太阳才理解。呼声多清脆，指尖多尖锐，点击率火锅的山水。高调与地对，而低调实在抹吹，不要不要不要不要跟对。 呢首由郑欣宜嘅派台作品 ，At Prince Joyce。 燕琼，今日呢一位嘉宾咧，佢出新碟，碟名咧好有希望噶。你谂住用佢个名，做个咩字句送俾佢咧？ 我哋今日呢个创作啊，好衬佢只碟名噶。听住啦，关智芬向明天。 哇！这个嘢好青春，好热血啊！欢迎我哋今日嘅嘉宾有关智芬。 大家好，我谂咗一阵头先， 我见到你思考咗一秒， 系啊，我思考咗，我系呆咗咩奔，跟住奔向原来君子奔向明天， 系啊，即使系第二次嚟咧，都难免唔理解我哋啲幽默到底喺边度，所以我哋都系睇实物啦，咁 多谢。 今次呢个都写得几靓。 关智芬向明天啊， 系啊， 我中意喎呢个，好有希望喎呢个。 系啊，牛年今日系牛年新开始， 系啊，牛年啊， 好啱啊，有呢啲。 同埋有趣嘅地方系，其实我哋咧系创作咗呢一句，跟住先知道你专辑个名 字。哦，系咩？ 系啊， 咦，咁咪好有缘分咯。 系啊，跟住朝早就话 我哋有咗默契啊，我同阿琼可能 系啊， 佢作噶就 系，你作噶，哦，都嚟紧有默契， 都可以有默契嘅之后， 好出色啊！ 系啦，因为就同呢个专辑嘅前面是新的岁月， 记得走下去。 系啊，唔好意思啊，大家有啲辛苦啊，唔系记得。 所以每次要唱出嚟先啱我发现。 系啊，系啊，呢句真系唱出嚟噶，呢句碟 歌词嚟噶。 系啊，因为其实点即我记得我谂呢个碟名嘅时候咧，我一讲出嚟咧，其实系成公司啲人系呆咗一呆嘅喺度。咁嗰、那个有啲话吓。咁長，跟住有啲就話你俾我消化一下先咁樣。咁大波消化完，大家就好鍾意呢個名嘅其實。咁、包括我自己啦。咁、因為我覺得呢個名係即係隻碟入面最後嘅一隻派上台嘅歌，就叫做隱形人，佢嘅第一句歌詞嚟嘅。 係、 前面是新的歲月，記得走下去咁。咁、所以就我覺得呢個名好靚，同埋係，我唔係一定話叫你好有希望咁樣行去，只不過因為我越嚟越覺得每個人佢哋其實佢哋用唔同嘅方法可以自己去行自己嘅道路。有啲人佢我可能覺得你唔好理我，你唔好煩我，即係可能咁樣樣對嗰個人係會療傷得更好啲。我即係總之，所以我呢句嘢咧係冇正反面嘅， 係 即係總之，但係不過無論點都好，前面係一個新嘅歲月，你點你都要行落去，用你自己嘅方法行去咁咯。 嗯，即系其实你见到个情绪好复杂嘅，有一啲可能会觉得好热血啦，但系有一啲可能系有一啲隔煎熬啦，即系就算系好重嘅包袱，但系都要坚持行咁样咯。你属于边一种？ 我谂我系中意痛苦地行落去啦，越嚟越。 好劲！ 因为我近排好似头先咪同你讲咧，做拉筋嗰啲咧。我發覺其實過程是很痛苦的， 是啊， 即係你那個過程咧，只能拉到啊，即腳好像不是你啊，或者啲筋不是你啊，咁扭到唔知點啊。但不過當你咧，你發覺你每次一拉完筋，一做完嗰半粒鐘之後咧，你突然間成個人好輕啊，即係 鬆曬咁樣， 那個感覺咁咯。所以我会痛苦地做。 因为其实是即做无论是拉筋又好或者其他类型的运动去即几耐到开始懂得 enjoy， 因为有时特别是新接触的等等，由你冇拉开筋突然之间拉的时候初头未必惯啊成咁。去到而家慢慢 enjoy 嗰种痛苦啦甚至乎。 哦都真系啊，因为以前通常都几三分钟热度嘅，即做呢啲嘢，即试完一次就觉得即以为你拉咗一次筋啊、哦、就可以做一字马啦咁样。即会有啲咁嘅错觉咁嘛以前。但不过你发觉即当你去要去完成一样嘢嘅时候呢，其实你要付出好多时间好多血汗落去。咁、所以话头先虽然话我想痛苦咁样行落去，咁但不过因为我知道前面系一个新嘅岁月，即对于我嚟讲美好嘅岁月，系一个有光芒嘅一个岁月，咁所以我先会痛苦地走下去。因为我发觉即痛完之后你先会对你想得到嗰样嘢呢更加珍惜啦，同埋你会更加觉得嗰样嘢啊好值得啊咁。 我想问拉筋呢个算系新得到想学嘅技能嚟噶系嘛？ 其实唔系，其实咧就系因为我发觉即系有一日想咪后我同你讲，其实我近排学咗好多嘢， 咁有acting class 啦，咁唱歌啦，咁跟住有跳舞啦、健身啦、街头健身啦，其实两样嘢嚟噶。跟住我仲有跳舞啦，仲我跳另外一种舞啦，即系其实我学紧七样嘢。咁但系不过我发觉七样嘢其实咧，你每样嘢咧，原来万变不离其中，你就最紧要你啲筋要松。即系例如你唱歌咧，其实你都系要筋松，即系你因为你识点样放松你个膊头，识放松你个 chest， 你先唔会咧你嗰啲气咧喺个喉咙嗰度咧就全部黏住，因为你唔识放松你呢度嗰啲肌肉，即系所有嘢咧就其实都系真系拉筋放松咁咯，嗯。 哇，咁紧要噶， 系好紧要。 因为最看似普通同基本嘅，原来系最重要之一咯。 系因为以前你例如做运动嘅时候，我会觉得诶呢个系热身嚟咋， 系啊，嘥时间啊，觉得 系啦，即系热身，诶唔拉都得噶啦，就咁去。系我而家我真系觉得好紧要呢件事， 佢真系好勤力底啊！你明唔明啊？ 我个嘅七样嘢，即系你一个礼拜每日都有嘢学紧咁滞咯，已经系。 因为我记得我喺年头嘅时候咧，俾咗我会自己写愿景图嘅，我会喺一个 board 嗰度咧，即系类似水溶板咁嘅嘢啦，我就会print 晒自己想今年想做啲咩，我想学到啲咩，咁我就会钉晒嗰个板嗰度，而嗰个板就会喺我个床附近嘅一个位置，咁我每日我就会见到嗰样嘢咯。 哦，上面有冇写咗啲咩系可以透露得俾自己嘅目标咁？ 冇啊，即系例如我会摆咗街头健身做人期，即系做 human fat 嗰张相。 系、 哦，咁我都真冇谂到，原来我两个月之后我已经做到咯。即系我仲摆咗好多，即系我跳喺舞台上面嘅表演，我想喺舞台上面今年点样喺舞台上面表现自己啦。我想系行一个咩嘅方向啦，我想做啲咩啦，咁我就。摆晒个 board 嗰度咯。 如果我写咗块板，我会收喺床下底。 你会摆一个汉堡包喺度嘛？跟 住黐住佢，收咗喺唔知边度睇唔到。 诶，我同你唔同啊！我会面对住我块板，但我块板呢廿年都系嗰样嘢啫嘛，但系都冇成功过。 我比较干燥，我比较清重，我比较矮，我比较高，我终至发育。我拥我的好，我起我的梦，我轻了的，我心碎的，那需要认同。世界如有排斥，哪怕要成为工地，我演我的古怪角色。当我毫无常识，这晚也由你呼应，呼应在沙哑都发声，共我不假思索抛开枷锁，求突破黑白世俗眼光，一起释放心中的火，让热烫身体不再安坐。金色呼吸头顶有个多少众多古怪的，今晚摊开不再掩饰。青色肤色一双手又破，多少众多么争议的，亦要通宵通宵通宵疯癫疯癫。Come on now。世界如有排斥，我也会绽放生命，我演我的高贵角色。当我毫无常识，这晚也有你倾听倾听，在沙哑都发声，共我不假思索抛开枷锁，就突破黑白世俗眼光，一起释放心中的火，让热透身体不再安坐。金色肤色头顶有角，多少众多古怪的，今晚摊开不再掩饰。青色肤色一双手又破，多少众多么争议的，亦要通宵通宵通宵疯癫疯癫。Come on now。外貌极奇怪，仍未及世界奇怪，所有所有曲解，为何是常态？毛毛我都过了界，毛毛都想踩一踩。今天起不必谁人同情或崇拜，一切古怪的或是亦极具特色， 所有呼吸亦是万样美，天际多少的星星都有闪着放射，就似你我亦会变作耀眼的星，共我撕开束缚，抛开枷锁，流出破黑板世俗眼光，不假思索，一起点火，让热烫身体不再安坐，一身污迹头顶有个多少众多古怪的，今晚摊开不再掩饰。 听过有关智斌嘅作品叫做《头顶有个》，新闻翻嚟之后会有佢介绍专辑里面新嘅《隐形人》呢首歌。 是枉费心机，毫无用处。赵立坚话：中方期望通过今次对话，对美方充分沟通交流，推动中美关系健康稳定发展，但不指望一次对话可以解决中美之间所有问题。天气方面，一股较潮湿的偏东气流正是影响广东沿岸，随着覆盖该区的云带转薄，本港下午大部分地区气温上升至到26度左右。本港地区大致多云，听日早上有一两阵雨同埋薄雾，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2至27度，吹和缓偏东风。展望周末期间日间相当温暖，早上沿岸有薄雾，星期日稍后北风增强，下周初早上显著较凉。室外气温24度，相对湿度81%。香港电台新闻及天气报告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咧，首先同你报告一宗交通意外，咁就喺清水湾道去西贡方向，跟住牛池湾消防局啦，有交通意外，咁啊阻碍咗部分行车线噶，龙尾排到去龙翔道近蒲岗村道。重复一次啦，就系、是、清水湾道去西贡方向，跟住牛池湾消防局啦，有交通意外，龙尾排到去龙翔道近蒲岗村道。隧道情况：红隧港岛过去九龙，告士打道东行嘅龙尾喺华润大厦，西行过海嘅龙尾喺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排到香港仔隧道嘅管道之内。红隧嘅九龙入口啦，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漆咸道北过海同埋去尖沙咀方向龙尾喺温思劳街，加士居道过海嘅车龙排到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港岛过去九龙东行龙尾过咗柯达大厦，狮隧嘅九龙入口窝打老道嘅龙尾去到多实街，龙翔道西行上去狮隧啦，车龙都几长噶，排到观塘道近德宝花园。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嘅龙尾排到彩虹隔音屏，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去到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喺港岛方面啦，皇后大道东出去黄泥涌道系有啲挤塞噶，龙尾排到湾仔街市。九龙方面，启业村对出交通繁忙啦，去观塘方向嘅龙尾排到龙翔道近住星河名居，清水湾道去龙翔道啦，龙尾就喺圣约瑟英文中学。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九龙城回旋处一段多车，龙尾太子道东近油站。新界方面，大埔公路沙田段去上水方向近住沙田港铁站是车多繁忙，龙尾排到城门隧道公路近住美林村。另外黄珠路去屯门公路近住安定村都是车多的，后面比较挤塞，龙尾近龙日村。最后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清水湾道打鼓岭新村去西贡、三号干线七号码头去荃湾、林锦公路陈心记来回、沙头角公路军地北村去沙头角同埋赤角南路回旋处去国泰城。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政府以多个途径向市民提供2019冠状病毒病检测服务，冇病征但自觉高风险嘅人士，可到指定公营诊所或其他派发点免费领取样本收集包。社区检测中心就会为需要强制检测人士提供免费服务，中心亦提供收费检测及报告作个人用途。身体不适应立即求医，唔好去其他地方。 香港电台， 我们在乎你。 有人认为好多人感染2019冠状病毒病之后都会康复，咁点解仲要接种疫苗呢？ 感染新冠病毒病患者中，虽然八成有病征的患者病情轻微，但有一成半患者病情会较为严重，而5%的患者更可能要进入深切治疗部或最终死亡。就算已经康复，我们亦未完全了解患病后对身体可能产生的长远影响。此外，感染后亦可能将病毒传给家人或者身边的人，令他们身体受损甚至死亡。所以为了自己、家人、朋友和同事，我们应该要接种疫苗，护己护人嘛。 香港电台，我们在乎你。 一界声音像荷尔混沌或是音乐，听听几多青春过，始终仍未碎的纯粹，如呼吸声孤单的感性，来一首歌会有呼应，从收音机扭开一盒已抱紧，谁未惯于城里奔波，慢了一拍每首歌，累了走进电波中，就有歌注入这躯壳，沿路有声音为我点播下首歌，闹市跟发梦穿梭，当做新配乐，随时亦听着歌，随时再听着歌，灵魂在混乱，要你要我骚动，无论远近接上一重大气电波，随时代曲首播，灵魂亦放任有你无理摆动，谁话要会对耳朵服从，由得收音机骚动音乐，由得咪高分骚动音乐，由得广东话骚动音乐，哦哦哦哦，直接感觉 关智芬向明天， 今天我哋嘉宾咧系有关智斌嘅，咁啊推出咗新专辑啦，叫做《前面是新的岁月，记得走下去》。咁啊当中亦都有一首咧喺个专辑里边咧，即系最新嘅派头作品叫《隐形人》啦。咁一开始咧喺你正式介绍之前，我同阿琼都会估下，即系一啲背后嘅一啲创作嘅过程等等，交俾你嚟揭晓究竟我哋估得啱唔啱啦。 好 啊，系啊。其实咧，我即系听晒成张专辑之后咧，我听完之后我好惊喜嘅地方，我唔知道你有冇呢个惊喜啦，所以我想估呢样嘢就系，我发现唔同嘅填词人系发现咗唔同嘅 Canny， 即系譬如头顶有角嘅阿一啦，系啦，咁佢就填咗一个我觉得好张扬嘅 Canny 出嚟啦，咁可能干爹就系嗰种张扬背后嗰个内心世界嗰种嘅 Canny 啦，即系干干地嘅嗰个啦，干地咁 睇寂寞啦， 系啦，咁然之后另外我谂都系最新呢首我哋话《隐形人》，我觉得可能系周耀辉睇到有少少 dark side 嘅 Canny 啦，咁样，所以我觉得唔同嘅作品都睇到有温情啲嘅，譬如日月啦，咁样整合起上嚟，我觉得啊应该好惊喜嗰样嘢就系当作品歌曲旋律交去唔同嘅填词人上面咧，反而大家睇到唔同嘅关智斌， 啱咗70%啦， 系 啦。咁其實唔係唔啱曬嘅，因為後面即係例如我仲可以補充埋個30%嘅，咁呢個答案就圓滿啦。係 啊，好開心。 咁其實今次呢隻碟咧，我記得喺做頭頂有角嘅時候咧，就真係曾經有個有啲即係媒體 DJ 朋友問過佢：你係咪認真㗎？今次你派歌，你去出廣東歌？哇！我係認真嘅。跟住之後我就，所以我係連續企劃咗呢五隻歌，即係唔係我突然間霎時衝動，我想出一隻歌咁樣。咁所以其實五隻歌入面呢，你可以發覺入面嘅作曲人呢，其實都係一啲新嘅名字，我都未合作過嘅。即係例如好似隱形人嘅家謙啊，或者係乾爹啊 Dear Jane 啊，或者係日月嘅陳子龍咁樣，又或者係頭頂有角係Boy Toy 就係韓國一個作曲人啦咁樣。咁所以其實我係想今次作曲嗰度呢係一啲新嘅火花，因為其實我都唔想自己 out day， 即係咁耐冇出廣東歌，我想佢哋身上面學翻一啲即係而家新嘅態度同埋一啲新嘅嘢。咁但不過而咗填詞嗰方面咧，我就想有少少咧係一個 reunion 咁樣嘅一個感覺。我想揾翻以前有合作過嘅 填詞人咧就去幫佢填詞，即係例如頭先有個嘅李俊一，咁又填個代表作嘅 Y 文，咁又預言書嘅林若零，咁佢幫我填咗暫定啦。咁今次就係填亞紅館，即係之前幫我填亞紅館嘅周宇輝老師，佢幫我填呢只嘅隱形人。 以前合作開嘅啲前輩嘅啲填詞人啦，你有冇發現佢哋翻翻嚟嘅作品有邊啲係即係你覺得哇好驚喜喎、啊、都？ 其實全部都好驚喜啊，真係好驚喜。因為咧，同埋今次咧，我嗰啲歌嗰啲題目咧，全部都係其實我係掟咗個問題出嚟嘅，即係掟咗問題就係話，我哋以前會係咁樣諗嘅，我哋而家係咪都會係咁樣諗嘢？即係例如當最簡單乾爹。我会讲关于寂寞，以前就系会呼天抢地啊，你一定要我好惨啊，我要匿埋后巷喊。咁但系不过 Wyman 佢俾咗个嘅几多歌词，我就系话，其实如果你唔系适合嘅，不如就非诚勿扰啦。咁又或者系暂定咁样样。咁林若零老师佢之前讲嘅相处，可能就系话，大家相处一定要一生一世啊，你要。俾曬你啲時間我，咁但不過佢亦都掟出咗一個問題，就係話，既然我哋上年經歷咗咁多嘢，我哋都係 to be continued 嘅時候，其實你好多嘢都唔肯定，翻嚟隱形人呢隻歌啦，咁佢其實就係講出一個療傷嘅一個問題，即係以前嘅亞紅館我就會啊。我失戀會喊，我會紅館嗰度去懷緬你，我記得同你一齊去睇演唱會咁樣。咁但係不過而家又會掉出咗一個新嘅角度，咁究竟你去療傷，你係咪不停同人哋講，喂你要企翻起身啊，你要樂觀啊，你要正面，因為我諗正能量呢個字大家聽咗都好多年，都一段時間。咁但不過當我記得我上年我認識咗好多朋友，或者有啲真係有情緒病啦，可能直情係有啦。咁我發覺，咦，原來你同佢有時你未必適合同佢講呢啲說話㗎喎。即係唔係話唔俾正能量佢，但不過點樣樣俾正能量呢、這個係一個學問。咁好似今次隱形人呢隻歌入面嗰個主人翁就係話，佢其實有時候佢經歷咗一啲創傷，經歷咗一啲挫敗，一啲失望嘅時候，好可能佢所需要嘅就係一啲自己嘅空間，我好好地療傷，我自己去一個廢墟入面，我會自己會處理好呢個嘅嘢嘅時候，前面一個新嘅歲月，我就會行出去。所以其實我好鍾意呢隻歌嘅歌詞，因為其實係幾唔似我嘅。因為大家都知道我啦，成日見到我好似哇，我做運動好似 好陽光咁樣啊。 所以喺我呢個 song list 入面，我自己對於呢隻歌嚟講係比較難拿捏嘅。我都摆咗好多时间落去呢隻歌入面。 嗯，因为我想估嘅呢其实就係即係隐形人里面。因为呢隻歌讲緊头先我好鍾意个歌词。咁我睇嘅时候都有个感受，就係因为话嗰个主人翁佢犯咗一个错。咁然后佢点样疗伤过程。咁但係里面冇直接提究竟犯咗咩错。我想估嘅就係嗰个主人翁其实係佢冇去勇敢地去承认同一个自己好亲密嘅人嘅一个关系。我谂可能因为歌词里面讲话曾经好想勇敢地去讲一句嘢，但系最后只系讲也许咧。我觉得可能呢两句就系周耀辉老师放落去成首歌嘅一个 hints， 佢讲佢犯咗咩错 咯。哦，咪答咗佢先啊？错。 哎呀你睇几干净 啊你。 咪几干净你咯。我嗰个仲可以有 七成。你估你有七成好开心啊。 好开心。 其实有一句说话呢系同自己讲嘅。 嗯。 即系你有阵时都会好想去勇敢落去。咁其实呢你话嗰个故事呢，咁其实呢我自己去諗咗个 MV 故事呢，就系嗰个女主角佢其实系有一个情緒病，最後咧嗰個結局咧係不太理想嘅，咁而至於呢個男主角呢、這個男主人翁咧，佢其實就好糾結，佢自己好內疚，自己當初唔識點樣去處理呢樣嘢，但係不過其實佢冇錯嘅，因為其實唔係好多人識處理，咁慢慢咧，咁好詭異地咧，佢自己都變為咗嗰、那個。女仔嗰个角色咯，咁所以咧呢首歌对于我嚟讲咧，嗰、那个成个嘅设定咧系好唔系我嘅， 系啊， 系咯。咁但系不过我自己系 係好鍾意呢個嘗試，因為我都覺得其實要處理傷口嘅方法真係唔係淨係得一個。呢個係當初睇呢隻歌嘅時候呢，諗個歌詞嘅時候呢，同周耀輝老師去傾嘅時候呢，就是、其實我諗到一出戲，就係、是、Manchester by the Sea。咁嗰、那個男主角係攞咗 Oscar 個男主角啦。咁我自己好中意睇嗰套戲。咁嗰套戲就係嗰、那個嗰、那個嗰、那個嗰、那個主人嗰、那個男主角，佢因為一次意外屋企發生咗火燭，而佢自己個女亦都葬身咗火海。咁於是令到佢同佢老婆就分開。咁好多人都不停拉返佢起身，叫佢喂你振作你振作，但不过可能佢其实係用緊呢个情绪去悼念緊佢自己嗰个女，因为呢个伤痛你唔会走到，即係好似正如我哋每个人都发生咗一啲唔开心嘅嘢，发生咗伤痛，你只可以将呢个伤痛融合咗你嘅生活。所以呢，其实我今次呢呢首歌都系第一个问题，其实应该要点样处理。 嗯、 即系唔可以淨係好单一化咁样同人讲，喂，你一定要 坚强啊！ 系啊， 系。 咁我觉得每一个人嘅处理方法都有唔同。 我觉得其实除咗情绪难以处理之外，点样唱都好难处理。 啊，呢、這个真 系 好难 處理。系啊，嗰、那个编曲上面前面就静啲，后面就再激昂啲咁啊。 系啦。 其实呢只歌咧系仲早一暂定去录噶。 系。 呢只歌亦都我谂我录咁多首歌入边系录最耐嘅一只歌。呢只歌我谂我起码录咗八个 section。录暂定之前录过啦，跟住发觉唔好啱，放低咗。咁跟住录完暂定之后，跟住就再 pick 一翻呢首歌去录，因为呢首歌佢得意之处咧，佢好容易俾咗一个氛围你嘅、 嗯， 即系编曲啦，同埋加谦佢嘅曲啦，佢好容易已经令到你入咗一个状态入边，呢、這个系好叻嘅事。咁跟住后屘再加埋周耀辉老师嗰啲词，咁其实我记得第一次睇嘅时候咧，我唔系好大感觉嘅，咁但系不过当你慢慢，因为佢字唔算话好令到你搶眼球，即係話你會記得邊個字咩？但不過當你細味咗成篇歌詞嘅時候，你會發覺佢係一篇好靚嘅詩嚟，係真係好靚嘅一篇詩嚟。我記得我點解會花咁多時間去錄咧，就是、因為其實呢隻歌你點唱都得，我可以好激昂咁去唱，我可以好淡淡然去唱，即係好似頭先同你講，每個人處理嘅方法唔一樣。最終決定去揀邊一個情緒就係、是、我嘅監製阿 Tim 去決定啦。咁、這、呢個咁同埋，所以錄呢隻歌嘅時候咧，即係以前嗰啲歌你都可以斬件，即係我錄完 A1 呢一 part 好啦，跟住唞陣飲杯水就錄chorus 嗰一 part 咁樣。呢隻歌我之前同佢講，我唔得咁樣斬件去錄、即係我覺得後尾翻返去補翻聲係 OK， 但不過如果錄嘅時候咧，因為你嗰個情緒你由前面點樣帶動到去後面嗰、那個係一定係一條戲，係一出戲嘅起承轉合、去落去。我曾經係試過，即係例如喂，不如唱咗後面嗰段激昂先啦，趁你而家把聲開咁。我發覺我唔得喎，我發覺因為如果你冇前面嗰個醖釀嗰個承托咧，我又去唔到嗰個嘅狀態。咁所以呢隻歌係真係花咗好多時間，同埋俾咗好多人去幫我唱 demo， 因為我好想唔同人身上邊，我想聽下嗰個人點樣處理呢隻歌，點樣演繹呢隻歌。我有朋友係唱到激昂，有朋友唱到好淡淡然，有啲人唱到好有希望，有啲人唱到是真的世界末日咁嘅一个感觉。其实我反而听完之后，我不是说拿到一些什么的 skills， 我反而明白了，哦，每一个人那把声其实都记载着自己的故事。 好好奇你找了哪些人唱啊？ 唔讲啦，都好多啊，真系都好多。我只有机会我俾当我问咗嗰个人， 系 即系如果佢想嘅话，咁我就当一个 demo 俾大家听。 哦，好啊， 系咯。 咁因为头先 Kenny 话系每一把声记载一个故事，咁你自己去录嘅时候，因为用咗好多唔同嘅情感处理过啦，有冇啲咩嘅片段曾经出现过喺啲录音嘅时候，嗰啲系真系属于关智斌嘅故事啦，喺呢只歌里边。 反而咧，我喺呢只歌入边咧，我反而唔系好谂自己嘅故事，因为其实我唱呢只歌嘅时候，嗰、那个 MV 成个嘅 concept 已经都谂好咗，即系同阿星同阿 Maggie 咁已经谂好咗，所以我好多时我唱呢只歌嘅时候咧，即系好似嗰时我同阿琼上嘅 acting 嘅时候咧，我都系 我就是用了那些 skills 咯。我啱啱就喺嗰段時間咧，同你上緊堂嘅時候咧拍呢個 MV。咁我先亦 佢好忙啊，原來。 咁我就用了那些 skills 咧，其實某程度上，我係唱歌同埋 MV， 我都係進入咗嗰個故事主人翁嘅狀態。因為我發覺有陣時唱歌，你唔係一定。即系我唔系下下真系，即系会拎到自己嘅一啲情绪出嚟，咁、我反而我觉得咁样容易啲，所以点解会谂嗰个 MV 有嗰个故仔，我去点样去处理一个情绪，有一啲有一啲唔好嘅，即系点讲，即系情绪。即有可能讲情绪病啦、即系有情绪病嘅人，我点样去处理佢，而如果我系呢个情绪嘅时候，我自己又会系点样样咧？咁、所以咧就基本上系由唱只歌到拍 MV 嘅时候，我都谂我自己嗰个男主人翁。 你咁问我话 ，Tim 佢最后拣嘅呢个版本算系你嗰阵时唱嘅，即系边一种情绪嘅版本多啲啊？ 佢系拣咗一个比较。似讲嘢啲嘅，即系似你讲一个故事嘅一个感觉，即系反而唔系好唱歌嘅一个 version。我试过唱过一个好 on beat 啦，好多抑扬顿挫啦，即系会边啲大势力位会多啲啦。咁呢个相对比较平，因为而家都唱出嚟，即系相对比较。平淡得嚟，但不過你嗰個聲質入面係講緊呢個故事， 係都幾中意，特別係即係一開始嘅時候好靜嘅話，係嗰個我吸收到嘅畫面就係一個夜晚晚一個人自己喺度就講緊一件咁樣嘅事啦，即係都幾中意，即係 feel 到嗰個氛圍係咁樣嘅。 中唔中意啊？你哋 中意，同埋都好符合你頭先講你腦海入邊嗰個概念咯，就係你去陳述緊呢一個故事咁樣。 係啦，咁就有呢一張專輯裏邊啦，前面是新的歲月，記得走下 去。 唱出嚟先会就一定唔会错啦！ 我哋两个唱到好似大戏咁样，真系好烦啊！我哋两个 系啦，亦都嚟到呢张专辑里边咧，最后一首派头嘅《隐形人》啦。今日多谢你同我哋分享， 多谢晒，多谢邀请我上嚟 ，thank you，thank you， 拜拜。 是新的岁月，记得走下去，偏觉得走入了故居，还留在灰的秘密，懒得想下去，偏更加想着美丽的心再粉碎，请给我换过身躯，却换来眼泪，请给我别再思念一切过去，而忘掉有罪。假使世上没自己，没回忆，没内疚，并没受苦后应许。跟爱之间有废墟，让下半生寄居。生于世上为什么？为谁可忧？为谁痛？并没人看着我睡，好好幽禁在废墟。明明是很想说着勇敢的字句，可最终只能说也许，还期待一天发现美的情绪，可最终缄默已是壮举。假使世上没自己，没回忆，没内 我现在几岁，温柔地还问我在寻找谁。假使世上没自己，没回忆，没内疚，没人去送我睡。曾埋葬过的创伤至今不退，残破过的心智幻想也无需。生于世上为什么，为谁哭泣，为谁痛，就当恭祝我们万岁。 跟嚟关智斌最新嘅派台作品，歌曲名称叫做《隐形人》。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黄昏六点半，由幸伟雄报告新闻。本港新增十宗新型冠状病毒确诊个案，六宗是本地感染，其中三宗源头不明。本港至今有11,350人确诊。新增源头不明个案中，患者包括一名15岁男学生，住在深水埗大南街一个单位；另一名患者是35岁女市场经理，居住在坚尼地城士美菲路宝德大厦。第三宗源头不明个案涉及一名36岁男工程师，住在荃湾六洋新村 F 座。政府上个月先后邀请首批10间安老院舍以及全港过1000间院舍参与新冠疫苗接种计划。有院舍负责人话，辖下院舍200多名长者中，只有约15名长者本人同埋家属都同意接种，唔少人抱观望态度。政府疫苗专责工作小组成员、行政会议成员林正才话：，即使院舍长者或者家属已经签署同意接种疫苗，都会由到场的医生再评估长者状况，先至决定是否为他们接种。呼吁长者和家属无需太担心。新民党立法会议员容海恩不满西九文化区 M Plus 博物馆展出一幅艺术家艾薇薇作品。上中人以中指指向北京天安门广场，强调 M Plus 博物馆以公帑建造，冇理由展示对国家不敬的作品。艺发局视觉艺术小组主席陈锦成话：，容海恩可能见识少，强调 M Plus 博物馆对藏品有严格规定，符合国际惯例。艾薇薇接受本台访问时话：，对事件感到遗憾。又話藝術的核心價值是要提出問題，以及對權威的質疑。天氣方面，本港地區大致多雲，聽日早上有一兩陣雨和薄霧，日間短暫時間有陽光，氣温介乎22至27度，吹和緩偏東風。展望週末期間，日間相當溫暖，早上沿岸有薄霧，星期日稍後北風增強，下週初早上顯著較涼。室外气温24度，相对湿度82%。香港电台新闻及天气报告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跟进交通意外，咁喺清水湾道去西贡方向咧，较早前近油池湾消防局对开嘅意外事故已经清场，车龙嘅大消散，而家龙尾就去到龙翔道近蒲岗村道，咁而清水湾道落去龙翔道方向交通咧，而家都系比较繁忙噶，龙尾接近顺利村。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华润大厦；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嘅龙尾去到香港仔隧道嘅管道入面，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排。

1, 2, 3, 4。 诶，sorry， 诶，呢个拍子唔系俾你哋，系俾我哋嘅。诶 ，live band 透透先啊，好，再嚟，5, 6, 7, 8。 无论九龙定东涌，只要有歌你想送 ，Facebook、IG 搵数动，全城点歌大行动， 大行动。啊，冇噶 ，sorry 啊。 live band 起鼓啊，唔该。 今日我哋点歌俾自己啊？呢、這、一个啊， 系啊，冇错啊，点歌俾自己，仲系一个想减肥嘅自己啊。 系 ，OK， 咁我哋点歌俾呢个系想减肥嘅自己？ 系啦、啊，咁因为即系夏天就嚟到啦，你啲脂肪啊、肥肉啊，已经冇办法咧用衫咧再遮盖啦。于是乎咧，呢个应该系减肥嘅旺季嚟噶啦。咁你到底可唔可以减肥成功呢？ 好正啊！减肥嘅旺季呢个听我好中意啊！减 肥嘅旺季 好似一个 fashion 咁啊！ 我哋都好想追随呢个潮流啊！希望大家都可以成功追随呢个潮流啦、啊！无论成唔成功都好啦、啊，去呢个骚动音乐嘅 Facebook 或者 IG 留言啦、啊，同埋留低你觉得哦好啱呢件事嘅一首歌啊咁样。 系啊， 其实我哋而家有收到好多听众嗰啲答案咧，都好啱啊！ 佢哋所講嘅嘢、發生嘅嘢都係 都好啱減肥呢件事啊！咁樣雖然都係偏失敗居多啦，例如你點會想象到有人會點一事無成咧？咁樣好啦，咁一間再同大家睇下聽眾有啲邊啲好勁嘅一啲嘅提議啦，咁樣 聽我哋嗰啲先啦，聽我嗰個先啦，你嗰個覺得要擺第二個壓軸啲，你嗰個應該勁啲。聽下我嗰個先，我呢啲濕碎啲啊。 你都勁嘅，我知 道。聽下先，聽下先，聽下先。 想減肥嘅波成。你好，你是第一个我没有用亲爱的来称呼你的点歌对象，知不知道为什么？因为今天我一定要闹你啊！你啊，以想减肥的波性自居，讲到自己好想这样，你知不知道问题在哪里？在个想字道啊，想即是未做啦。就好似方建仪之前啊，嗰个政府宣传片话斋啫嘛，99%高仿，即系100%冒牌，套用喺你减肥嘅情况，就变成99%想做，即系100%未做啦。想，我够好多嘢想啦，我想发达。我想唔使做到大把钱，我想有个样靓身材正嘅女朋友，等等等等等，要数有排数啊！但一个好老土但系好现实嘅情况系咩？你唔改变系唔会有改变噶。不过睇死你都大把藉口噶啦，又话咩做嘢忙啊，边有时间做运动啊？你知唔知啊？净系挂住做嘢会因为过劳而短命噶，而你过劳得嚟又唔做运动。会再短命啲噶，你究竟明唔明啫？唉，你都咁大个人啦，我都冇你咁好气啊！我啊，心里边一早放弃咗你噶啦，我唔会再寄望想减肥嘅你有啲咩成绩出到嚟噶啦，我净系寄望减紧肥嘅波成嘅啫。佢喺边？我只可以话。佢唔喺香港咯，佢喺第二度生活，成个 lifestyle 都唔同晒噶啦。落街吸啖气都新鲜啲噶。听讲佢试过有一次落到街，因为 feel 到太舒服啦，忍唔住要上楼换翻件衫，落街跑翻个步先。嗱，呢啲先至系真正有恒心去减肥嘅人嚟噶嘛，边似得你啊？得个讲字，所以想减肥嘅波性，同你讲我都觉得嘥气啊。我哋听歌算啦。今日我拣咗首歌，俾你知道呢个世界嘅另一个你系点啊？系咁啊 ，bye。 岁已过的严寒，你那御勇偏有寒，拼命过活太紧要还是太忙，而我这里仍然像似处的梦，在旺角宿舍遥望对岸，连梦也冷藏，早知该跟你成梦破浪，但最终没远飞的空壳，如从前学你哥本哈根，这刻已雪纷飞，然而在老地方不走也是种勇气，何妨对我对那个大结局说对不起，不勾细则美更多女对比仍差十万里，说说你这眼前童话国度好吗，人如变公主还是每日受着将粗茶，这真假穿插烂生的花，在这边在那边相牵挂，如从前学你雪纷飞，然而在老地方不走也是种勇气，何妨对我对那个大结局说对不起，当天不跟你今天再说起仍想做做就间应该有万千个你，如何再对每个决定也自觉了不起，安心选好了，不必再对比，幸福没定理， 听过由薛凯琪的《哥本哈根的另一个我》啊， 你不要说减紧肥的波性在另一个星球，你再远一点啊。 M73 恒星的另一个我啊，这样有没有好一点？ 好了，你真的听我那个，我那个很面对现实的， 哦是啊， 我那个没那么远的，很近的。 好好好。 想减肥的阿琼，你好，我是不想减肥又想瘦的阿琼。其实我哋成日都会对话噶，例如打边炉，我兴致勃勃录紧肥牛嘅时候，你会同我讲：喂呀，唔好再食啦，肥呀！而我就会心谂：诶，肥都唔肥在呢最后一块啦，系咪先？最后一块，最后一块。食完之后，你会同我讲：喂呀，不如行多几步先去搭车啦，做下运动啦。而我就会心谂：哇，食咁饱仲要行。好辛苦啫，快啲搭车翻屋企瞓好过啦。我哋同时都身处喺阿琼嘅体内，我哋系最亲密又最抗拒彼此嘅存在。我点会唔知你先系最健康、最正确嘅选择？但是你要明白，就好似好味嘅食物永远都系唔健康嘅咁样。啲健康啊有正確嘅选择通常都系辛苦嘅。而我实在唔想阿琼咁辛苦，希望你谅解。佢通常都系会选择一啲舒服得嚟又唔健康嘅选项。 都知道阿琼都会有啲的起心肝嘅时候，佢就会好想选择你，选择一啲冇咁好味嘅食物，选择一啲比较辛苦嘅生活。可惜佢坚持嘅能力实在太差啦，加上身边有好多知道佢喜好嘅朋友。阿琼，我哋今晚打边炉啊，你唔系唔嚟啊嘛？导致佢成日都会同我讲：喂，我哋食埋呢餐先减肥啊！又或者是诶，减、肥啫，都可以食餐好嘅嚟奖励下自己嘅。于是乎，曾经细神劈愿要做嘅减肥计划，最后都系会不了了之。唉，想减肥嘅阿琼，唔想减肥又想瘦嘅阿琼，同埋阿琼自己，我哋三个嘅爱恨情仇真系纠缠不清。不过对于减肥呢件事，呢首歌嘅歌名可能就系最终嘅答案。冇错，呢首歌就系 DJ 嘅《未开始已经结束》。 此一刻好感太不可信吗？喜欢等于了解爱情吗？什么都可变卦，偷一刻温馨也终须觉醒。可惜这颗心已不再年轻。情感输给理性，太害怕要目睹过于受伤的程度，叫代价那样高，也许将心声吞吐。连天都早知道，有些爱未开始已经结束，未牵手已经退缩，未亲历过，但我已经再无力继续。有些痛未懂得痛到会懂，未亲手抱拥过，但我都猜得透结局。未有亲吻过，未有争拗过，未开始相爱到应该结束。多少的相差会争执重伤，好比当一位战争里遗孀，无非出于勉强，讨合过也就懂，学会放手的难度，却令我明悟到爱这东西的深奥。朋友方可介路，有些爱未开始已经结束，未牵手已经退缩，但我已经再无力。 几好啊！ 系啊，趁 翻你新年嗰一句， 好多歌词都好啱嘅。你知想减肥嗰我咧，就会希望我自己系未温饱已经唔满足啦，即系未饱未食就已经唔使食啦。但系唔想减肥又想瘦嗰个我，希望一切咧都系未开始就已经结 束啦咁啊！ 拣嚟啊 ！D J 最新专辑当中嘅呢一首作品《未开始已经结束》， 点解出咗呢个啊？因为神志不清啊！因为我头先听住你讲， 我都谂做咩突然间恭喜我你？ 因为啊，你头先又话咩自己现实啲， 好现实啊！嗱，你唔觉得其实你想减肥嗱？我觉得其实好多听众朋友都应该系咁噶，即系想减肥嗰个你，同埋想食多一啖嘅嗰个你，就应该系不断喺你体内斗争咯。你先见到哇！俾我食埋佢啦，但系想减肥嗰个你就系、是、喂食少啖啦，食少啖冇咗几百卡噶啦，咁样即系你明唔明嗰、那个就话佢唔会好远噶，佢唔会同你好远噶，佢一定喺你体内两个不停打交，即系通常都系食埋佢啦，嗰、那个会赢噶嘛。 我睇网上面啲听众咧，即系佢讲啦，喺 Facebook 嗰边咧有一个听众就问阿 Brian 话，点解两个主持成日都提减肥嘅？因为呢一个真系 我都想答佢啊。 就是、因为呢个内心当中，好似头先阿琼讲，成日都会出现嘅。 系啊，我哋成日都谂噶，但系得个谂字咯。 系啊， 点解成日都提？因为真系得个提字咯，提完就 算了。我哋讲得少噶啦，开咪。如果你冇限制，日日讲都得话你。跟住另外啦，有一个听众阿 Kita 就话啦，提减肥提多两题，有冇发觉自己已经又肥咗啊？ 通常都系咁噶，真系。但我觉得我 friend 讲得几好啊。嗯，望下两位都应该几难受咁样。 你知 道喂，做咩讲真话出嚟啊？真系，跟住你见到咧，即系好多都系比较负面嘅。 嗯，有一个正面啲咯。 咩啊？ 阿 Peter 佢话1月11号开始减肥，由系106kg 减到今日95kg。 哇，呢、這个算好成功、啊。 你谂下，106系 kg， 唔系磅、啊。即系 佢如果106磅，佢仲使乜减肥啊？你系咪黐线噶？ 啊，有啲女人系咁噶。是要減到 under 100磅。 佢叫 Peter 啊，但系 你俾 Peter 系个女仔啊！你拗乜鬼嘢啫？你106磅仲要減肥？我人生小六之后都冇试过106磅，我想讲。 因为106kg即系230几磅。 但系你谂下佢減咗几多先？你唔好望佢，你唔好望个 total 啊！你望佢減咗几多先？ 減咗11kg咯。 你仲要喺新年之间減肥可以減咁多？你即系你完全冇食过萝卜糕嗰啲啊？不孝啊你 冇意识咁 搞错啊农历新年啊嘛华人最重要嘅节日啊竟然唔参与。 是啊萝卜糕节啊嗰、那个叫。 我哋两个真係完全冇廉耻。 是啊咁啊呢边係 Facebook 嗰边啦 ,IG 嗰边 ,IG 嗰边都有㗎啲。 IG 嗰边 有位听众好认真地教我哋减肥啊。是啊睇完之后多谢你。 我瘦咗啦睇完之后。 睇完之后即刻瘦咗。 跟住另外有一个都系减肥成功嘅朋友佢话佢 keep 咗10年啦。 是。 好劲啊。 好劲啊！哇，10年唔肥翻，真系好难啊！ 所以大家都可以上去睇一个心得啊，几好啊，学到嘢，多谢。 你睇下我哋几冷漠对呢件事， 有心啊！咁啊，今日拣咩歌呢就系、是、呢一只，呢只话我哋一嚟想听啦，二嚟都几中啊， 好啱呢件事啊！ 一事无成。 我谂除咗减肥之外，其他事情都系咁。 真的好想精于某事情，好想好好的打拼， 可惜得到只有劣评，没有半粒星。 真的不想早给你定型，笑我那么的拼命， 几年来毫无成绩， 地位未有跃升， 高峰想不成，唯盼爱情顺境，成就在平凡里那份温馨。 我是像生性，但求父母亲高兴，假如凡事都失败，也许得爱你先可以得胜，即使险胜。 You mean everything to me. 终于找到些紧要事情，施展天生的本领， 可惜精于恋爱未曾令我变精英， 给我奖的都非这类型，按世界标准鉴定， 感情从来如旁枝， 凡大事之正经， 得不到掌声得到温馨，我爱这种 着生性，但求父母亲高兴。假如凡事都失败，也许得爱你先可以得胜。 Listen to my feelings as a way, listen to my feelings, 都不算差劲。 I want to scream, go for your dream, I have. 飞不起，个个也说我脚有未踏实地，爱上你不过为逃避。 我也告诉你，我实在是最卑，难成大器，但我爱得起。Let's do it, do it, do it 啦！叫你 do it the exercise 啊！ 人哋都讲到明，也许得爱恋先可以得胜啊嘛。 系， 而我哋两个系连爱恋都冇得得胜啊！减肥又唔掂，爱恋又唔掂、 啊， 我哋两个真系好啱呢首歌啊！拣嚟郑融同埋周柏豪一事无成啊！喂， 唉，听日见啦。